谁最爱，谁谁崇拜，我们都需要爱。 要爱， 谁谁最爱，谁谁精彩，我们颠覆时代。 时代， 我是我，学不会假动作，装迷惑。你只是你，梦什么不许你做自己。随时都被透视，讨好谁都。